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94 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8，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好了，现在呢，欢迎在路上的朋友通过你方便的方式来和我进行互动了。在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家族群里面发位置、发红包，后面是重点哈。好了，新朋友呢，欢迎你们随时搜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你们的这个脚印儿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在这里呢，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会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那么现在呢，加入我们官方微信呢还有福利哈，这是为大家准备的北京广播音乐会悦享四季第八场音乐会的门票。今天呢，同样会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两张，会快发6张票。好了，待会儿我们要点名了，你来刷存在，来发位置了吗？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很好啊，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好了，今天是2018年5月31号星期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了。我今天呢，太阳还是很热情哈，大气透明度很好，空气质量也不错。那么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个迎面刺眼的阳光的影响哈。要放下遮阳板，而且要戴好这个合适的墨镜。以前讲过哈，如果墨镜太深的话呢，会影响这个视线的哈，会影响你的感觉的。那墨镜太浅呢，又会比较刺眼，所以一定要提早给自己准备合适的墨镜。另外呢，防晒霜准备好哈。好了，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现在也在扩大队伍啊。继你们留出了份儿之后呢，我也渐渐拉新朋友进你们的一群当中了啊。现在看看来发位置的有冰姐迷麦、前程、谢谢、姗姗来迟，今天来的不迟哟。还有妞咪、大脸猫、追赶太阳的人、大眼有神、行走江湖，还有大叔，好久不见的大叔，奥迪刚刚获得了我们音乐会悦享四季第八场音乐会的门票，是不是有没有？抽烟喝酒烫头，还有 Jessie、曹建江，还有水是醒着的冰。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也纷纷来发位置了，雷洛、超、北纬40度，还有雨香、歪歪布丁，还有 Double 松，在水一方，还有马尾辫。好了，其他的朋友呢？哎，这个得点一下，好久不见了哈。 这是奇花瑶草。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一下第八代凯美瑞。广汽丰田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火热在销售当中，他们求变求新，准备打造这个高端的产品结构。新凯美瑞搭载了丰田首款的 Direct Shift 8AT 变速箱，搭载多片式锁止离合器，可以实现接近全域锁止，带来直接畅通的加速感受。换挡平顺之余呢，换挡的速度甚至媲美赛车级的变速箱，而且变速静谧没有噪音。为了打造超越德系车的转向质感，第八代凯美瑞呢采用了雷克萨斯同一工艺的高响应 EPS 转向助力系统，每次转向呢都是一次驾驶乐趣的体验，就如同是动作精准的运动员一样，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方向随心所至。因此呢，第八代凯美瑞还采用了高灵敏度的制动系统，大幅度提升制动力度、精准度还有响应的及时性。换挡转向制动，车随心动，无限的乐趣等您来体验的。广汽丰田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您关注一下吧，一定物超所值的哈。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Pink Get Party Started。第19名， 吴雨霏冯翰明 Come With Me。 第18名， 杨宗纬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 第17名， 戴佩妮那个谁。 匪夷所思地看着我，我就像你养的猫本来就。 第16名， 罗志祥今天你最漂亮。 患难非脸上幸福梦想，我希望有首歌能将永恒为你献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Get it, the party started. 上周第四十名，本周上升二十位，来到第二十位次。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街头是太冰冰，汽车开始停下，一灯一光一个梦手脚影啊，不想过一阵压，也不知怎么扎，半绿半空只可半都采花茶，更下这戏未来抱紧天下。 Here I go,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come with me. Here I go,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come with me. 无论对我舞蹈，或演唱你唱。想坐上飞机，可想最多一些，我只想跟你去学院找放野，好想再独单车，好想再失一些，你的正经胜得过我的心事。我失很蠢的，迷失很美的，一片网络有声有色。Here I go。 浪漫同时有一点小迷幻的作品，来自吴亦菲和冯翰明的 Come With Me， 上周第二十九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十九位次。 Come With Me， 这里是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五二二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看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有哪些新老朋友呢，晒一晒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收到你的微信二维码，马上来扫一扫你，然后再拉一拉你哈。同时呢，今天想获得我们这个门票，北京广播音乐会又想四季第八场音乐会的门票的朋友，还是输入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哎呀，终于一睹您的真言哈，不能说一睹方言。看看您的样子，头像是您自己吧？哎，微信二维码终于发过来了，终于打算进到我们的一个线下社区，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了，是吗？还有老朋友，说句心里话，今天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是吗？当您点燃一根香烟的时候，别人也许要收下一股毒气呢；当你吐出一个句号的时候，别人却要收下一个惊叹号。世界无烟日。谢绝你的吞云吐雾。好，谢谢设计心里话的提醒。还有谢谢也来了哈。哎呦，这男人好坏。还有沙漠爱在旅途，牛米你们好。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听歌情绪了，来听一首慢歌，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歌。听了之后会不会泪流满面呢？会想起电影当中的画面哈，杨宗纬，一次就好。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 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源自于《夏洛特烦恼》当中的这首主题歌，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再看看电影，会一种泪流满面的感觉，一部笑中带泪的电影。杨宗纬一次就好，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陪你戴佩妮，那个谁？ 你那个谁的马克杯被冲动丢掉，有的都收回。陪那个谁的一身黑，撞上了机会，又挂在一。情绪像垃圾，叫声一堆，解读成焦虑的那个是谁？是的，就是我脸上的皱眉，也一直匪夷所思的看。 说你呢，佩妮戴佩妮是为数不多的让人没法去挑剔的女唱作人，她也是少数不全盘迎合市场的女音乐人，很多小众的风格都可以搞定。如果是抒情的流行歌曲呢 ，pop 音乐哈也不在话下的，段落编排和设计呢都很新颖，不落俗套。这首歌上周第28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次。好了，我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一首温情抒情的作品，来自罗志祥的《今天你最漂亮》，动如武王附身，静如男神降临，千变万化的罗志祥再一次带来颠覆你认知的柔情曲，这次用简单而又轻柔的声音唱出最浪漫的事。 风希望花能做他的新娘，袈裟就是花香，爱结

十二名，温岚同手同脚。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 第十一名 ，Jeff Koz Kenny G Let It Snow。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算是在美国的拉丁艺人的代表了 Jennifer Lopez And You Mama 上周第三十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五位。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可以看一下，很好玩，很有意思啊。女性终于可以独立了，在大声的喊，我不是你的妈妈，我是你的另一半，我要让我天天像保姆一样伺候你哈，吃喝各种的啊。 No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白昼，人生未盼有几何。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 还离，飘落风中，虽有悲意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动感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 周华健的老歌也算是他的成名曲了吧，阿欣再跟着他一起唱吗？上周全新推荐的老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晋升到第十四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多人翻唱的一首作品哈，80年代的一首作品，记得朱鹏博等等都唱过这首歌。不过耳边听到的呢是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电音版本的徐怀钰翻唱的《踏浪》，上周第27名，本周晋升到第13位。我们再跟着他一起唱呢，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哈。 小小的一片云，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 暂时停下来。哎呦，实在忍不住，还是想唱，不好意思啊，欢迎大家新酒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相依为命，别忘记之间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 情，好感动的一首作品，温岚同手同脚，表达了无论未来怎样都会陪在对方身边的决心。别忘记彼此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的身边陪着你。浓浓的姐弟之情，手足之情啊！温岚同手同脚，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好了，我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但是 Deb 和 Kenny G 合作的 Let It Snow。 Kenny G 是标新立异的音乐家了，乐器方面呢擅长高中音还有次中音这三种 sax。 不过他的曲子当中呢高音 sax 曲子偏多了，而且也都是流行曲风的。上周第26名的一首乐曲也是我们最早为汽车量身定做的，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位 Let It Snow。 好听的乐曲伴你在上班的路上，这里就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期待一下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会有杨坤的 Jeep 情人，王铮亮的星光，孙露翻唱陶子陶晶莹的太委屈，后场的歌手还有 Penny Depenny 李宇春大嘴巴，还有 Selena Gomez 还有 Hadwell 等等。喜欢这些音乐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继续守住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当你听到这段旋律，有没有觉得心情一下子跟着歌声飞向天空，自由翱翔？这是韩红演唱的经典作品《天路》，根据词作者屈原到施工现场采风的感受创作而成。屈原从90年代初从事艺术管理工作后，便开始创作歌词，很快就成为音乐界创作活跃、佳作频现的词作家。这次参加歌唱北京原创歌曲的征集活动，屈原创作的两首作品分别是《京城谣》和《北京》。对于这两首作品的区别和共同点，屈原是这么说的： 京城谣呢，我想呢就是采取民谣的方式，我所认知的这样一个北京，第一段呢我整体上可以感觉到就北京的这个传统，第二段呢写的是北京的地位，第三段写北京的活力，第四段可以说是我写我对北京的这种现在有一个词叫愿景吧。第二首就北京，写一个今天的关于北京的颂歌，因为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值得我们去大家赞美。 创作歌词需要脑海中灵感的碰撞，屈原也有自己的习惯。 我一般都是在家里写，而且一般的时候都是在夜深人静写，有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创作的环境，让心态会平和会开阔。 这次参加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屈原有自己的一份期望。 我只是想进一步强调，北京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不管是否生活的北京，都和北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我们生活的北京的人，更和北京有密不可分的这种关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北京做点事情，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充分展示自己，充分来表现我们对北京的热爱，对北京的理解，对北京的赞美。 截止到目前，歌唱北京组委会共收到2472件原创作品，其中歌词2146件，歌曲326件。如果你也感受着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把你心中的北京谱成一首歌，唱响新时代。赵雷曾在第一张个人专辑中创作过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南到北一路走走停停，轻快明朗的旋律唱着我们迈向未来的身影。 开往北京的火车一路沉默，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只是暂时的快活，但却是两个极端，快活开进了石路。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都装作很快乐，火车我就要无眠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说我忘了爱的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到望河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You got me sipping on something I can't compare to nothing I've ever known. I'm hoping that after this fever I'll survive. I know I'm acting a bit crazy.Hand over heart, I'm praying that I'm gonna make it out alive. The bed's getting cold and you're not here. The future that we hold is so unclear. But I'm not alive until you call. And now, but the odds against it all. Save your advice, cause I won't hear. You might be right, but I don't care. There's a million reasons why I should give you up. But the heart won't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You got me scattered in pieces, shining like stars and screaming, lighting me up like Venus. But then you disappear and make me wait. What it wants,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刚刚听到这样的声音，大家应当不陌生了。没错，又听到了来自 Selena Gomez 的这首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随心所欲。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抒情作品了，难得一唱的抒情作品。以前听到 Selena Gomez， 听到她的和 Charlie Puth 合作的一首歌曲，开始关注到她了，就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那首歌开始注意她。然后之后又听过她唱的快歌，然后又听过她唱的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歌，刚刚又听到了这首非常深情的作品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还要告诉大家呀，想获得票的朋友呢，赶快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发过来，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什么票呢？这就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八场音乐会的门票，时间呢是2018年6月3号本周日下午4点，地点呢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名字呢是什么呢？是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是很特别的主题哈，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这场音乐会的形式呢很特别，演唱当中呢有一名女高音歌唱家，还有几个乐手，他们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还有鼓共同来演出。想听亲身的感受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样子吗？现在就输入索票，后面加上您的手机号码，以便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OK， 刚刚呢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杨坤的《旧情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唐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4:33，欢迎继续守候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啊，既然是汽车音乐节目，当然要为汽车量身定做音乐啦。那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开过赛车吗？开赛车的时候那种驰骋的感觉什么样子？好了，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呢，是来自 Hatwell 还有 Austin 带来这首《Creatures of the Night》夜行动，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I know a place where we can head up there, sail on a sunset to the sky. Wave to the people, everyone you know, up on a satellite. Cause we go, watching cities and streets come to life. Yeah, you know, we're just starting, we're learning to fly. Head for the stars, here we are, living like creatures of the night. Creatures of the night, never grow old.

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来自 Nero 的这首 Miss Independent， 它是在美国的音乐界有高端大气有低调奢华的完美结合体之称哈。它的歌曲呢一直都是主题很简单，但是旋律却有非常动人的情歌。刚刚有听到它的声音哈，特别是最后这个，我老以为它唱完了想说话，然后又不好意思打断它，最后然后就戛然而止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还没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存在的抓紧时间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大家也欢迎你来锁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来准备